咁咧就有一位已故嘅社員嘅遺願，咁咧就係捐咗1111元俾我哋城寨。咁我哋就唔知道呢、這個捐錢嘅女仔個名啦。咁我只係收到呢個鄧姑娘嘅呢個通知。咁我自己係好即係好感動，我覺得係即係佢係喺一個關愛之家裏邊嘅女仔。咁亦都好關心香港嘅未來，關心香港嘅即係呢一年發生嘅事。希望佢可以喺即係天國得到安息啦。咁我覺得係即係係傷心嘅。我收到嗰陣時係 呢、這個係用佢嘅方法去即係支持香港繼續有呢個嘅言論自由係 嚇。咁、啊、另外咧就講翻啲開心事就係咩咧？就係、是、我哋咧就黃店計劃咧就送咗啲公仔頭出去一段時間，咁好多朋友咧消費咗就上嚟換咗嗰啲嘅我哋 3D 打印嘅紀念品嘅啦，已經。咁而家咧我哋就有第二階段就準備迎接呢個10,000元啊！香港人有骨氣，攞翻10,000元，應該調翻轉，係有骨氣嘅先去攞10,000元，因為嗰啲錢係我哋嘅。 政府無能，政府冇封關，政府搞到香港人雞毛鴨血，回水係應有之義，大家要緊記，絕對唔係恩賜。你班咁嘅藍絲有骨氣，應該你哋唔好攞。 係啦，咁咧就第一個而家我哋初步嘅諗法係咩咧？就係、是、希望可以咧係。在一些的黃店裏面呢是去擺我們的一些的我自己手做的倒模的這些襟章、嗯、之前我們做的時候呢就是給的醫護的也都是給過很多的團體啊樣現在我們就給黃店我們就免費給他們的咁但係咧就目的係咩咧？就係、是、大家如果去黃店消費嗰陣時咧，咁咧就可以咧係根據呢個黃店嘅佢哋嘅規矩啦。咁每個黃店佢哋喺咩情況底下會送出呢個嘅襟章俾大家咧？咁樣咁我哋就冇去干涉佢哋嘅， 即係由黃店自定。 係啦，佢哋自己自定。咁我琴晚咧就 消費滿某一個金額， 送出咗，送出咗第一個30個。嗱，有一見到咧就係呢30個襟章。咁去一間黃店，咁呢間黃店咧就係、是、The Balcony。咁 The Balcony 咧喺地址咧就係喺呢個 Queen's Row，、 嗯、 皇后大道中118號3樓，皇后大道中118號3樓。咁大家只要咧喺下個禮拜一開始咧，去呢個黃店西餐嚟嘅食，晏晝夜晚黑1至6、1至5啊，星期一至星期五都有。咁咧就喺夜晚黑去點佢哋嘅套餐，咁就可以得到我自己做親手做嘅呢個襟章。咁啊呢個就係、是大廚同埋呢個負責人啦。咁大家可能喺《蘋果日報》睇過佢訪問嘅，其實咁就我琴日送去嗰陣時候就大家好開心啊，傾得咁就將嗰啲襟章咧就擺喺度，擺喺台面嗰度。咁5顏6色，我揀咗一批咧，我自己最中意嘅呢一批就係、是、好似糖果咁啊， 糖果係 係好似啫喱糖咁， 啫喱糖軟膠咁啊， 係啦，但係佢係樹脂膠嚟嘅，係咁都幾硬下嘅。咁所以大家咧就記住啦，第一間就會係喺 The Balcony。咁如果星期一開始晚上消費套餐就可以咧免費得到一個、 嗯， 一個套餐就可以免費得到一個我哋送出嘅呢個襟章啦。咁第二個大家記住啦，就未嚟得拍片就係、是、我最早宣傳嘅黃店啦，就係、是、Coffee Art 喺觀塘東廣場同埋將軍澳嘅 Coffee Art。 咦，我可以去幫襯喎， 東廣場好近啦，將軍澳。 將軍澳係，唔係將軍澳就新都城一期。 新都城一期，東廣場就喺觀塘。 東廣場觀塘嚇。 係啦，咁咧就 Coffee Art 咧就係第二間咧，我哋會送呢啲襟章落去。咁亦都係咧，我唔知啦。Coffee Art 佢自己可能定個規矩啦，咁樣。咁點樣可以去換到咧？咁咁啊，儘量咧就倒得靚啲啦。咁希望咧送出去咧，大家都感受得到。咁我自己戴住呢個咧就係上個色嘅。 咁如果我有時間，我都會上色嘅。咁而家呢啲咧就係我用樹脂膠倒嗰啲咧就冇上色嘅，但係個顏色係好靚嘅。 但我都好中意冇上色噶，我覺得似雕塑嘅， 似雕塑係啊， 似雕塑 嘅。嗰個顏色亦都好靚。咁啊，連珠咧係有五款嘅，你知唔知？ 五款咁多 係啊，有戴護士帽， 有啲係咁樣指住噶嘛， 有戴護士帽，有戴呢個黃帽嘅 Fresh A， 咁咧就有個嘴咧被人封嘴嘅呢個連珠。咁就有一個空人嘅， 咪、 就 是、嘴嘅， 系啦，隻手係咁嘅空人嗰、那個， 有一個睇睇埋啲牙嘅， 係有一個咧就係、是、個嘴咧係歪嘅，咁啊 total 有五款嘅，咁另外就有 Pippi 啊咁樣，咁我哋而家送出去嘅主要都係連珠嘅編，咁我自己最中意咧就係、是有帽嗰個嚟嘅，其實、 哦、 我而家冇戴住，咁我哋遲啲就會生產一批仲得意， 係 石屎嘅 石屎。 堅定啊！證明香港人 咁勁， 堅堅夠堅啊！ 咦，嗰、那個要技巧要高啲嘅喎，即係水分係啦，水分又唔可以過多過少，如果唔係會裂 嘅。會裂嘅係啊，咁就嗰個就唔係在於嗰個調色嘅技巧啦。但係我覺得石屎做出嚟好靚啊，真係。係啊，即係石屎嘅襟章 同埋質感嗱，第一佢重，第二你摸落去咧係涼浸浸㗎，係。 係啦，咁啊呢個就喺度 balcony， 大家如果你去過呢間店，你就會認到我哋送個公仔頭去㗎啦、 嗯， 送個公仔頭去嘅。咁就 coffee art 第二間啦。咁如果大家你係黃店嘅城寨嘅聽眾，你又想攞到嗰啲pin去送出去，咁我成日覺得黃店個 ecology 係咁啊，即係唔一定話我要賺到最盡， 嗯、 我希望佢哋係賺咗一部分，又可以回饋翻俾其他。无论是六一二好，其他手足的基金好，星火好，或者甚至是、去做一些其他社会公益的事都好，或者有些他会什么呢，譬如 coffee art， 或者是 balcony， 他会叫人去捐助那些、黄圈的媒体，譬如我们啊、花生啊、立场啊这样，那他们会搞一些譬如、优惠出来，那大家他赚到的钱他就会捐一些去给这些媒体，又给一些的、受助支持手足的基金， 嗯、 我覺得大家都可以在裏面有即係共贏、 啊、 每一個人即係唔係話一定是我著數曬或者你蝕底曬。咁、嗯、我覺得黃色經濟圈佢咁驚咧，嗱呢一年裏面嘅成就咧，黃色經濟圈大家唔好睇笑呢樣嘢，係、嗯、去到人民日報要開聲嘅話咧，除咗 大陸 本土恐怖主義之外咧，最恐怖嘅就係黃色經濟圈嘅啦。我覺得正正就係因為咧，佢越做越大， 嗯、 我發覺。你留意一下，即係初初咧係好少數嘅，我覺得真係。 同埋唔能夠透過警暴去打壓，揾支槍指住佢消費咩咁樣係。 佢而家都會㗎。 佢會搞嗰啲黃店，增加佢哋嗰個嘅營運嘅成本，又或者係令到佢哋好不便。早前嗰啲嘅限聚令咪不斷係去巡咁樣係，但係長遠嚟講咧，係比起街頭上邊我哋勇武手足地去硬碰硬同呢個嘅即係對抗警暴咧，嗰、那個即係參與嘅方式係唔同，有更加多嘅朋友係可以參與其中咁樣係。 同埋我覺得係黃色經濟圈係一個長遠嘅一個需要嚟嘅。 嗯、 我成日都話移風易俗係好困難嘅，香港人係好講快捷啊、便利啊、方便啊咁樣嘅。但你要佢特登食飯之前，我成日都見到嗰啲因為觀塘好多嗰啲寫字樓嗰啲OL 咧，佢真係攞個手機出嚟，你睇下係咪黃嘅先咁樣，係咁嘅，已經係生活習慣嚟㗎啦，已經係。咁所以我覺得正正就因為咁樣咧。嗰、那個行為啊，我哋叫做 behavioral change 一出現咧，佢、嗯、就好 long lasting 嘅，真係。嗱，我都話我好佩服而家中學生。 嗯、 你諗下，我哋中學嗰陣時真係傻下傻下噶嘛。而家你諗下，佢哋已經傾緊反國安法罷課，再嚟。你諗下當日人鏈中學生人鏈，喂大佬，我哋睇好多人嘲笑佢哋交。但係留意一下外國媒體對於中學生人鏈嘅報導， 嗯、你睇下今日今朝係香島中學外邊有人鏈啊， 香島中學外邊啊， 引嚟咗四十個警察圍住去兇佢哋，話佢哋違反限聚令啊！嗰班後生仔真係勇啊，繼續攞住支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嘅旗啊！有啲仲好青澀啦，係咪？即係揸住支筆啊，揸住支汽水樽係去，即係唔會男仔同女仔握手啊，咁樣係。但係佢哋好勇敢啊，係企出嚟啊，去聲援一個香島中學解僱咗嘅，因為佢冇禁止喺校內裏邊嘅學生係去演奏榮光啊，係。 即係我好失望咧，其實嗰、那個香島中學嘅校長其實係我哋中文大學嘅校友嚟。 哦，係啊， 係啊，即係相當之失望。 不過當然啦，你喺啲紅色機構做得校長，都係已經出賣咗自己靈魂嘅啦。所以我就係話咧，好多時香港人好多人問，咁跟住嗰年會點咧？咁我覺得啊，風高浪急。我記得我舊年喺十二月，唔係今年農曆新年前講咗一集叫做《動盪》，就係我預測2020年。咁嗰陣時我都唔知道肺炎啊等等呢啲咁嘅嘢，但我就係話。那個世界大勢是會越來越動盪的。 你講完那集，我們先上山頂是去網聚的嘛，我記得。 是12月那集來的，是。即是現在事實上是香港更加會越來越動盪。為什麼呢？就是因為你後面兩個大佬打緊交嘛。 是啊，那段時候你講的時候，那個國際形勢都沒有急速改變得那麼緊要，那段時候是講的純粹只是講共產黨繼續要打壓香港人，還未講的話大佬和大佬之間在打交。 好啦，你話佢個變化會係乜嘢呢？就係、是、第一，即係都幾關鍵，幾個角力啦。我覺得第一個角力就係話，究竟美國以為首嘅西方世界會唔會喺疫症之後向中共跪低，採取呢個 appeasement policy 去討好中共，換嚟中共對佢哋嘅經濟復甦嘅投資， 傾唔傾得掂數咧？嚇， 呢個究竟睇唔睇得穿咧？咁要靠香港人啦。嗱，我哋唔係食花生啊，好多人話喂，不如將啲錢去。呢、這個咩啦？即係我頭先睇留言，佢誒買兵啦咁樣， 買兵 僱傭兵啦咁，我覺得就即係走得太遠啦呢啲。但我自己諗下就係咩咧？首先要中共而家嘅財力本身，點解啊李克強話六億人一千蚊人民幣收入會成為而家唔准搜尋啊？你知唔知？唔單止喺國務院嘅新聞稿裏邊刪除啊， 佢仲改咗，仲有揾人揾。國務院是不是副總理走出來講其他東西去補鑊？ 跟住地攤經濟全面封殺。 是啊， 地攤經濟就正正啱啱好就是要將那個低收入的人士給到出路去嘛，即是香港以前的小販管理局 又面對經濟差啦， 小販營網區 之後啦，不如呢就給他們可以維生的方法，還有 民工沒有公開啊，民工沒有公開不如給他擺攤啦，即是我們以前的小販營網區。 是，但是前後不夠一個禮拜，立即是要改口， 北京說不搞，深圳說不搞，但有些四五線的城市支持的，因為他事實上真的解決到他們的因為失業帶來的問題嘛， 因為會社會動盪㗎，如果經濟不穩嘅話， 得兩千蚊人民幣一個月，六億人一千蚊人民幣一個月。李克強揭開自己個肚皮嘅後果就否定咗習近平話全面小康呢個戰略目標達到，即係距離全面小康仲好 Q 遠，大佬。 所以要改口，而家就話嗱，李克強講嘅咧就係呢個每個月一千蚊，其實。習大大講嘅咧，佢改口就話咩咧？係一年裏邊咧，嗰啲極貧窮嘅不足四千蚊嘅，喺嚟緊嘅咧就會多過四千蚊啊！嗰啲極貧窮嘅咧就會有機會脱離極貧窮嗰個水平咁樣係。佢講緊呢啲啊，即刻改口啊！而家 係嗱，我覺得要諗清楚就係咩咧？要將中國嘅呢啲經濟數字咧，我覺得係要即係、就是、變成係一個宣傳嘅，即係要話俾人聽。你不要以為他是救到你的，他自己都是一個發展中的國家的，他是打腫面充胖子走出來扮救世主的，其實扮什麼捐20億給什麼抗疫，這個習近平 是 不是其實都是打腫面充充胖子，其實自己裏面實際上就是一個這樣的六億人一千元人民幣一個月，大佬啊，你說來香港自由行打救我們，誰打救誰都成問題，真的。好了，而家揭開咗個肚皮之後，西方世界仲係咪咁容易去相信大陸可以用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因為佢獨善其身。今次最大嘅分別就係中共本身嘅經濟都係重災區啊嘛， 同埋係高度依賴國際嘅經濟嘅添㗎，係 嗱，因為佢嘅供應鏈斷裂啊，同埋訂單都斷裂啊，所以變咗佢嘅出口冇辦法恢復啊嘛，而家係 資金來源少咗，亦都有外資將個生產線係去撤離。不依賴你做世界工廠這個的地位，這樣是。 所以我就說一定要 sit tight 就是這個原因。如果他這種這樣的08年的模式在2020年可以 work 的話，這個世界就沒有公理了，我覺得已經是。他印的只可以印人民幣而已嘛，他要通過香港將人民幣轉成外匯嘛，所以香港的角色越來越關鍵，真的的。因為當他外匯越來越少的時候，所以我話我點解對政府入股國泰咁反感咧？就係呢個就係所謂大馬石模式嘅開始。政府可以將公帑、土地基金裏邊嘅錢去擺落一間私人公司，佢亦都可以擺喺一間深圳公司啦。將來 亦都可以擺佢只要話呢個工程或者呢個項目本身對香港有戰略價值，一個 strategic 嘅 investment 嘅 portfolio 咁就得噶啦。咁佢就可以擺落去。咁即係話呢個係會未來一年會發生嘅，我覺得就係將香港嘅投資、外匯基金、土地基金嘅投資擺落去一啲項目嗰度。呢啲項目唔一定係直接香港嘅，好似國泰呢類公司。佢只要話同香港嘅戰略發展有關得嘅。譬如再起新鐵路嗰陣時嘅融資，佢都直接擺錢落去㗎。 就唔再依賴喺立法會裏邊揾嗰班保皇黨。 佢唔使 係去打劫 立法會，係啊。 係啦，繞個立法會係更加唔透明，更加黑箱作業，更加唔需要披露細節。你會睇到嘅就係、是。 所以我就係話你要諗住幾樣嘢。第二樣要睇個趨勢就係咩咧？美國究竟會唔會啟動呢個金融戰同埋貨幣戰？呢、這個先至係大殺傷力武器嚟。共和黨而家流出個名單就係話制裁呢個韓正、夏寶龍 四個， 洛惠寧同埋呢個汪洋。 係啦，四個裏面有兩個係主理香港嘅事務嘅，係。 我覺得呢個對中共嚟講，佢預咗噶啦，其實亦都佢哋都唔敢再喺美國擺啲咩投資噶啦。我諗有資產嘅其實都撇清曬噶啦，已經係。兩個阿閘嘅人，兩個就係政治局常委。咁實際上美國嘅行動係咪淨係止於制裁名單呢？咁樣嗱，如果淨係止於制裁名單，我覺得係唔足夠啊！真係嗰、那個反制嘅力度唔夠大。 即使佢擴闊咗嗰個制裁名單，即係由譬如話兩個政治局常委去到全部嘅政治局常委都唔夠， 因為你跟住就係嗰個一國兩制冇咗嘅，你要啟動個香港關係法啊嘛。香港關係法裏面就是個獨立關稅區的地位，這個是第二戰略物資出入口管制，第三制裁名單，起碼這三樣吧，我覺得 戰略物資包括高科技， 是的，如果 怎樣去做技術轉移幫回大陸呢？ 那你做完，很多人就說香港現在都不是主要出口美國，有什麼關稅有什麼所謂啊？我告訴你，這個動作不是只是在於實質的損失，而是說美國帶頭用行動否定香港是一個一國兩制的城市。後果是什麼呢？後果就跟著下來的了，我告訴你，就是金融戰和貨幣戰。究竟美國現在是 buy time 有秩序地撤退他們的資金嗎？同一或是一下子去到盡呢？我覺得現在的選擇只是這樣的，他們現在的選擇即是說，就算現在他不反台也好，他都會有秩序地將他們的、就是、投資、啊、等等這些東西逐步撤離香港、是會發生的、這個、那你說有沒有影響呢？ 那你自己陳茂波你可以說我因為、強光所以我流淚而已，沒所謂的，你自己是不是好像胡錫進說國家要哪裡金融中心，誰就是金融中心， 指下個屁， 那你就指下這個布隆迪做金融中心咯，再不是塞內加爾做金融中心咯，只有個鼻就得噶啦。 陳茂波仲竟然可以講到話，我要調翻轉頭制裁翻美國咁樣。 你嘥氣啦！我話俾你聽，呢啲人講嘅嘢，我覺得連一個正常嘅人嘅水平都冇，係一個失常嘅人嚟嘅，根本係。因為佢哋嗰種取悦中共戰狼嗰種心態，你睇葉劉德國之星嗰個訪問，即係我覺得真係完全係醜到咧，真係。 咪好似陸仲雄咁講咯，呢最優呢、這個獨立關稅區唔係你哋美國賜予我哋噶，咁樣係。一樣咯，講嗰啲係只係呃到嗰啲深藍嘅人士，呃到嗰啲小粉紅，跟住自己為勞取暖係。 嗱，我覺得好簡單。如果你話實際上美國佬就係去到呢一步咧，咁睇下西方世界嘅反應，大家大約睇到個端倪，就係話佢哋會唔會為香港嚟同中共動真格？動真格係一定利益受損嘅，冇可能無痛地去撐香港嘅，我覺得。無痛撐香港就是 lip service 嚟嘅， 有代價 嘅，口惠而實不至，係嘛？中共就係用呢個手法嚟兇你，你敢唔敢啊？大家喺度玩 show hand 啫嘛，而家係，你敢唔敢嚟啊？如果打擊香港，你自己利益受損嘅噃，咁呢個就係第二個可能性。咁第三個情況發展落去，我話點解係動盪嘅一年咧？佢當佢國家安全法通過，佢一定會用，唔會擺喺度唔用。問題就係用喺邊啲人先？ 係佢點解咁趕？就係、是、要開刀揾一部分人，到底個網有幾大咧？咁樣係 佢唔使即刻去起訴你嘅，我話俾你聽，好簡單嘅啫，就等同於而家嘅 李家超已經話準備好嘅啦嘛，佢哋執法國安法嘅執法部門，即係話佢已經 set 好曬嘅咯喎。 係咪就好似早前跟啊黃之峰有人跟啊譚文豪咁咯？ 係啊， 通過咗之後就直情唔係跟你，我請你翻嚟， 我請你翻嚟，跟住我問你啊，范國威議員， 兇下你， 你上個禮拜係俾張相嚟睇，你自己解釋一下，你去美國領事館見呢、這個史密克，美國駐港領事，裏邊有冇講過關於美國制裁名單嘅嘢？你自己解釋。嗱，佢唔需要話你做過啲乜嘢，你要記住，好多人以為就係話，我乜嘢都唔做咪冇事咯咁樣，呢個係絕對錯誤嘅。國安嗰個嘅恐懼係咩呢？就係、是、秘密警察喺以前嘅蘇聯時代嘅秘密警察嘅恐懼。你唔需要主動做嗰啲乜嘢嘅， 佢要做到你俾你感覺佢係無處不在， 係啦，佢一個 phantom， 你係受到監控咁樣， 佢一個 phantom 嚟嘅， 係。 所以好多人話找人跟肥佬禮啊！呢啲其實唔需要，佢一早已經有曬 file。佢唔係淨係兇我哋呢啲人嘅，其實或者黃之峰啊呢啲嘅，佢甚至一個公務員，一個政府裏邊嘅公務員，或者一個由 SGM 晉升成為中學副校長嘅人，佢都要做一個 vetting， 而係問你：你最近去過邊度旅行啊？你有冇見過一啲台灣嘅朋友啊？咁你諗下，只要你喺晉升裏邊有一個咁嘅 vetting 嘅程序。政治審核的程序的時候，而他可以放到個 file 在你面前告訴你，你去年4月6日在台北見過什麼人，是吧？這個人是台獨的深綠的人物，你們談什麼？他不用告你的，我告訴你，他正正更加不需要告你的，因為那個是一個 phantom 來的嘛，那個是 phantom power 來的嘛， rule by fear 就是這樣，然後你們自己就收工，是吧？你仲有嗰啲咩嘅 YouTuber 啊、網紅啊、大 V， 你睇佢收大 V 幾快？係係啊，咪全部上去 CCTV 認罪咯，自己嗱呢個大陸嘅做法，香港我覺得唔需要嘅。佢只要用呢種手法，好啦，一個如是，兩個如是，跟住如果你唔肯收聲嘅話咧，就不斷 harass 你咯。嗱，所以佢冇 case 嘅喎，好多人就話：，咁拉翻大陸告好恐怖喎、啊、咁。我都話其實唔好傻啦，佢根本唔會拉翻大陸告嘅。佢 wash hand 啊，你明唔明啊？喺香港審香港告，佢喺幕後指揮，你話幾 happy 啊？你話 揾人做， 你拉翻大陸告告啊！而家支聯會嗰幾件，佢咪變成民運人士咯？又 十一件啊！ 跟住希拉里訪華，或者係即係下一屆，如果 Donald Trump 繼續去嘅，又會運叫你釋放佢哋咯。佢咪自己揦屎上身。佢點解唔好似而家咁？我一早話唔會出解放軍嘅，我點解？好多人話出解放軍嗰陣時候，我一定唔會。你揾鄧炳強去打，係嘛？關我咩事啊？我的手冇血，香港人咪仇恨鄧炳強，咪仇恨嗰啲前線嗰啲警察咯。 咪搞到香港人自己突， 結果咪香港人自己打自己仇視，互相仇恨咯。警察再仇恨又再搏得勁啲咯，跟住示威者又再仇恨多啲警察咯。中間 manipulate 嘅人，你諗下幾邪惡啊？係咪佢就係挑撥緊香港人民內部嘅矛盾，然後佢助收漁人之利，所以佢點解會將嗰啲會壓黃之峰翻去大陸審？咁你咪即係攞住個炸彈翻大陸，外國勢力咪會一路出扯住你咯。如果佢係要對付黃之峰，佢梗係喺香港對付啦。跟住仲要話呢個係一國兩制下邊嘅法治 ，shut up！ 你見到梁天琦判刑，其他盧建文判刑，包括而家。啱啱認罪之前認罪判四年嗰、那個，有冇外國傳媒出聲？大家都似乎仲相信香港係一個普通法有法治嘅地方，所以判出嚟就唔出聲。如果嗰個喺秦城監獄喺中北京高級人民法院判出嚟，佢一定出聲，因為佢哋嘅 perception 裏邊中共係冇法治噶嘛，係佢哋嘅法院係由黨控制噶嘛。但係當香港呢一制，所以我就話你認一國兩制，你認一國一制，我咪唔嘈咯。佢點解唔認咧？就係呢個原因啊嘛。就因為佢，我就係話黑白無常，大陸物探零零法裏邊黑白無常嗰種玩法啊嘛。當你西方砌我嗰陣時候，你話唔係喎，喺香港普通法審嘅喎，咁佢咪攞個白無常出嚟咯？ 改口跟住 係啊，跟住你話喂，國家安全立法唔啱喎，佢又攞一國出嚟，又黑無常走出嚟咯。邊個國家喺主權地方冇管轄權噶？咪就係咁咯。即係你講 A， 佢又講同你用 B 同你講；你講 B， 佢又用 A 同你講。咁而家個情況就係、是，即係我覺得呢、這個我話佢大家。千祈不要相信國安法一通過不會用，一定會用。問題是用的尺度， 去到幾盡幾絕就因應當時香港的政局和中美的鬥爭的形勢。就算你說喂沒有遊行沒有示威都好，好了他就慢慢先就《蘋果日報》，跟住就到呢個嘅民主派嘅人士啦，學民思即係眾志啦， 眾志 係啊，陳浩天啦，等等呢啲啦，逐個逐個攞個 file 嚟問你啦。啊，呢、這個黃之峰嗰日你參加呢個拉斯莫森舉辦嘅世界領袖峰會，之前有冇同邊個邊個通過電話傾過啲咩嘢？嗱，呢個本身已經係一個好大嘅威嚇嚟嘅。中共不嬲都係咁嘅，其實佢唔需要一定拉你嘅，其實，但佢只要係一用咗，每一個人都有個 file 有個檔案，所以點解就係嗰個情報？李家超嗰日喺立法會所講嘅，就係嗰個所謂國安情報係咁重要咧。嗰個先就係個 phantom power 啊嘛，而嗰個 database 係同大陸嘅 database 係大家配合嘅配套嘅，係 match 嘅，就係咁咯，係一個咁樣嘅一個 system 嚟嘅。嗱，好多人想像唔到係乜嘢。能夠具體睇到嘅，我就係睇到呢啲嘢。咁究竟去到邊一步會真係去捉人咧，去審咧咁？佢自己都未必拿捏得準確。究竟喺香港法院，如果咁樣審，究竟得唔得？會帶嚟咩後果？所以佢一定係先兇先，先恐嚇先嘅，然後 create 一種驚恐嘅情緒。所以我就話點解個 solidarity 咁重要咧？點解嗰啲受難家屬互相支持咁重要咧？同埋點解嗰啲嘅黃色經濟圈咁重要咧？你就要諗下嗰、那個當個社會而家未到，而家仲未最驚恐，我覺得再落去係更驚恐嗰陣時。喂，大佬你都要揾同路人傾訴下，有好多嘢大家都要圍下路噶，係嘛？當你喺生活裏邊，你有黃店，你有黃色經濟圈，去到黃店，大家都係即係講翻相同價值觀嘅嘢，咁你先至有個勇氣走落去噶嗱。以往蘇聯國家即係華沙集團嘅國家裏邊，東德嗰種嘅恐嚇就係咁嘅。佢冇咁多特務警察去拉曬你嘅，佢都唔會嘅。佢哋都 亦都冇咁多監獄， 同埋冇咁多暴力對待嘅。因為點解咧？如果直接暴力嘅話，佢根本連講都唔使講噶啦嘛，唔使管治嘅。要講管治嘅，一定唔可以全部都係暴力嘅，一定係要靠製造恐懼啊、phantom power 同埋令到你自己有一種即係 fatalistic 啊。一種宿命的咁嘅情緒， 認命要你。 其實最主要係要你認命，其實。咁所以呢個亦都係我頭先所講嘅嘢咧。另外一點就係未來一年一定係一個陣地戰咁，唔係淨係運動戰。運動戰就遊行示威，跟住警暴啊，然後就變成媒體嘅壓力啊咁。我覺得呢個模式本身已經係嗰個達到嘅效果會越嚟越個 marginal return 越嚟越細。即係個邊際效用越嚟越細，因為大家都已經習以為常，我覺得真係。你諗下，而家告咁多人上緊庭， 同埋係會手足係不斷付出犧牲，呢個係真係即係要思考嘅一個方法嚟嘅。去到邊一個位置要保存即係呢個實力啊，留有有用之身啊，繼續係令到運動可以延續落去咁樣嚇，確實係要思考嘅。 因為你即係好簡單，你唔好假設。再是以前的香港，那個香港以後的香港是什麼呢？是會有一個龐大的一個檔案系統、情報系統，每人有個 file 的，其實你在《蘋果日報》做有 file， 你在港台做都有 file， 你在 TVB 做都有的，是每人都有個 file 的。這個就是那種的一種國安特務的社會來的。香港人過去那種在政治上無憂無慮，那種很簡單的生活是不再有的了，真的。而他就去先他會扮一些嘅震攝性的人物先，我覺得 標 誌性的人物 iconic 的人是會喐咗嗰啲人先的，咁然後就再看然後再喐。如果你不再反抗，大家不再出聲啦，乜嘢都不討論啦，每一個人他要的其實就是你自己 self censorship 啫嘛。就算他話每個人開 file 咁樣去空，他都要有個行政成本，他的 transaction cost 都有噶嘛。最好就是你哋自己全部自己收聲，全部自己識做，係咪？學校唔好再唱榮光，學生乖乖地奏國歌、升國旗，唔好搞事。然後學校裏邊唔好俾老師去表達任何政治嘅，學生見到老師上堂 通識教育講政治嘢，即刻篤灰。家教會見到有老師講咗政治嘢，即刻 escalate 上去呢個教育局，教育局即刻執行 DQ。呢個差唔多已經係寫在牆上噶啦，已經係 睇得好清楚嘅劇本啦。 唔係呢個唔係恐怖片嚟嘅，其實紀錄片嚟嘅，真係即係已經估計得到嗰個嘅 situation 會係咁。咁你話係咪即係好抑鬱咧？咁樣，我相信冇人會。我剛才描述的事冇人聽到之後會開心，我覺得事實上亦都係好難開心嘅。但係我覺得只有我哋只有維持嗰個 solidarity， 維持嗰個團結，維持嗰個兄弟爬山，唔好互相指責。因為更傷心嘅咧，當你內部分裂，主流嘅民意開始 swing， 其實呢個係仲慘嘅，其實 係啊。 然後好多人覺得自己被遺棄，甚至係覺得自己係冇有冇做錯咧？我哋係咪如果俾我揀，會唔會再揀翻同樣一條路咧？咁好多呢啲自我懷疑嗰陣時咧，其實就更加慘過我覺得。 今日朝頭早就有成百人係去到赤柱迎接一位今日出獄嘅手足嘅嚇，而近日點解亦都係有唔少嘅市民覺得好？抑鬱就係你會見到網上邊啊、Telegram 上邊，好似唔知點解突然之間蜂擁地有大量嘅一啲即係分化嘅言論出嚟啊，互相指責啊，又或者個運動即係需要運動或者香港今時今日呢個政治形勢咧，就需要有某一啲嘅同路人係去承擔個責任啊咁樣。呢啲唔即係會係俾你一個即係面對住呢個極權嘅打壓，種種嘅惡法出台，又或者係大清算嘅同時嗰陣時咧，令到你更加鬱結嘅。咁所以如果唔能夠團結，唔能夠睇得清楚，唔睇即係唔審慎地去即係將個槍頭係去指向即係呢一個嘅政府嘅話咧，咁其實會令到我哋更加難行呢條路嘅。係 嗱，我成日都有個標準嘅，其實即係經過咁耐咧，我諗好多人都有個反思啊。其實包括我自己都係。如果對個運動嘅路線嘅分歧嘅指責咧，我覺得係可以討論，可以互相批評嘅。但係呢個唔使牽涉到諸心之論或者係道德批判嘅。因為道德批判係冇出路嘅，其實即係我話你啊，正走狗漢奸賣國賊咁樣。咁譬如李柱銘講嘅説話咧，其實我自己睇完之後我都覺得我唔贊成嘅。但李柱銘咁多年喺香港，我亦都知道，我有個睇法咯。我對佢，佢係一個咩人係好清楚。其實，所以有人將佢講到就係共黨嘅走狗，同共黨做交易咁樣咧。 咪即係話佢係賣港賊。 賣港賊。 咁但係問題之前嗰啲，即係我講得白少少，袁爸爸有啲分析，唔好意思，我覺得甚至乎係偏離咗一啲已經發生咗嘅事實啊。即係嗱，你嘅政治分析、你嘅判斷，我係尊重有唔同嘅政見。呢個多元社會點樣繼續去推動個運動係向前行？但係因為你嘅批評，甚至乎上綱上線到去第一個賣港賊，而係佢因為建基於一啲即係偏離咗事實。實嘅客觀描述或者係作為佐證嘅話咧，嗱呢度就即係大家真係要小心啦，係嚇。 即係我唔知啦，而家就係一句説話可以否定曬一個人一生所做嘅嘢。係。咁就好多人亦都係中意斷章取義，將人哋嘅一句説話嚟去變成一個攻擊。我想話喺而家咁樣，中共已經大軍壓境嘅情況下。而有些人仍然樂之不疲，是去以去針對同路人嚟去表現他哋世事給他們看透了嘅。咁你就知道嗰個人嘅水平去到邊，我覺得。所謂嘅所有事有緩急，亦都有輕重。係咪喺好多問題裏邊係即的而且確不能盡如人意嘅？其實邊一個企出嚟講嘢嘅人，無論你係政客好、網紅好、乜都好、時事評論員好，邊一個人講出嚟嘅意見可以講話自己百分之一百正確？五十啊，已經好好啦！我話自己睇嘅嘢有百分之五十正確，事後證明有百分之五十係正確，已經好好。所以我話，如果佢説話可以去到咁盡嘅人，講説話去到咁盡嘅人，如果世事都看透了，點解又會即係喺過去香港咁多次嘅民主運動裏邊，又見唔到嗰啲人嘅身影嘅咧？其實，即係我覺得係所有嘅人喺參與政治裏邊都有個過程。他們的轉變都有個過程，我自己都承認的。其實譬如我對本土派的認識，由泛民的主流那種的角度一路開始在那個運動裡面，我自己都有改變的。其實 咁呢個就大家都睇到嘅，我都承認嘅，我同大家都講嘅，我嘅睇法係改變咗，其實係嘛？包括運動嘅口號啊、方向啊，我當初我都覺得提出唔同嘅意見， 嗯， 所以我就話我唔會掩飾噶嘛，大家會睇到個改變噶嘛，有冇好掩飾啫？咁但係我就係話，如果永遠喺個運動裏邊，無論發生咩事都好，第一個跳出嚟一定係指責同路人嘅話咧。 嗯， 咁大家就要睇清楚嗰啲人，佢喺運動裏邊佢扮演緊一個乜嘢嘅角色啦。咁你認同佢嘅角色，咁你咪 follow 佢咯。我覺得。但如果你話我認同嘅係一個另外一個目標嘅，譬如35加，我覺得究竟應唔應該喺事先捆綁財政預算案投票？我自己提出要實現立法會裏邊去要將五大訴求實現，就係否決預算案。我自己喺節目提出嘅，其實呢樣嘢，但係我係唔贊成。在現在這個階段已經要大家劃押去捆綁所有人的立場，你可以自由地去參加，我覺得反而沒有所謂，但你不可以說因為那些人不劃押，所以他們就是鬼，或者他們就是來去搞這個就不是自己同路人，而我就不參加這個的初選了。你記住這個不是泛民的初選來的，我覺得是所有非建制的人的初选。 是这个是记住，是因为要对得住个运动，将今次的九月立法会选举是去作为延续的运动，将五大诉求，将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将要求特区政府回应市民的诉求，是带到有议会在战略上面就要实践35加的情况之下才有初选。因为这样我们要促成个初选是去打这场仗，就是这样樣啊，係，而唔係去到最尾嘅結論就係，咁啊推翻唔搞啦，咁樣係，即係呢個真係要小心。當你嘅批評，你梗係可以批評民主派、批評其他人，但係當你只係於批評，但係又冇提出一個即係好重要嘅你自己嘅願景啊，你入到去有咩唔同嘅做法？更加重要就是當你去批評而成為了選舉語言，又或者是以作為不參與這個初選的藉口的話，大家就要小心了，大家就要問為什麼這樣。 因為我覺得呢，在香港的這個反送中到現在一直存在著大家很害怕的運動輸，即有一種這樣的心態在，包括遊行的人數少就會說我們運動已經輸了，包括就說當在商場裏面出來唱歌的人的數目少，就大家忘記了手足了。究竟是不是這樣呢？我覺得未必在個現象裏面反映到這件事。其實當那個暴力警察的暴力的行為越來越犀利的時候，很多人是會有一種恐懼的，譬如六四真的很多人不敢出來的，比起以往的六四，是不是？事實上你看到現在就被拘捕了，是張文光、蔡耀昌、 支聯會的 何俊仁十一個全部拘捕了， 張文都被拘捕，從來未試過的，啊，郭永健，陳浩桓，那些甚至乎不是支聯會，但因為是在個噴水池那裡說他們自己會走進去維園那裡，就現在屈他們說他煽惑他人參與非法集結， 所以我就說其實是即是口頭上要鬥擊呢，其實我覺得很容易，我再說我不是贊成李柱銘所說的話，我都覺得他說的話是在現在這個時間是對很多人來說一種挫傷，大家那個的抗爭的意識的，其實即是不應該一步不能退的，其實但是我覺得問題就是是不是要將個 focus 放在那裡呢？如果現在的我就很簡單嘛，袁秋說錯話，麥美娟會不會第一時間撲出來就動袁秋的呢？就這個就是對家的人家的隊形了。但大家不要說因為經常怕運動輸，變成很多時候就去將那個將那樣東西去將個輕重放個位置，是對調了，我覺得是，我覺得始終我們用全力去爭取，不要說35加之後會有人被人收買，一定會發生的，我覺得這些東西是即係等於我成日講人家有一死，咁但係咪因為人會死我哋就唔食飯咧？ 共產黨唔分化你，唔滲沙子，唔滲透你就難啦！呢啲係佢每日都嘗試去做嘅工作嚟嘅，其實係。 其實佢做咗三十幾年咧，其實佢做咗，佢啲你睇下張曉明點解咁憤恨咧？佢個憤恨就係我哋做咗三十幾年都唔成功啊嘛！ 搞你咁耐，使天文數字嘅錢，又養咗一大班呢啲咁嘅保皇狗咁樣都做唔到咁樣。 其實佢係處理香港事務最耐嘅，而家留喺度最耐嘅官員嚟㗎。 所以他點解咁憤恨就係咁嘅原因啦。咁你調翻轉諗啦，喂，其實我哋都擋咗咁多年，當然你話爭取雙普選係要佢肯先得噶嘛，唔係淨係我哋啊嘛。所以嗰個佢搬咗龍門係冇辦法嘅，好多嘢。當你不在其位嗰陣時候，你批評嗰陣時候，當然你可以講出一個 alternative。但你自己提出一個 alternative 嗰陣時候，你都要有個責任係咩呢？你要諗下點樣去實現嗰樣嘢。 執行力咧就係、是、特別，如果係 political leader 係政治領袖或者係參與者咧，唔好話領袖啦嚇，即係做同路人去推個運動，咁你講得出，第二要做又要做得到，又要實踐過，你實踐過即係經過檢驗，你先知道你自己嗰套係咪得嘅咁樣係，但就唔係而家呢一刻你去批評之餘咧，就將香港而家嘅所有困局咧。就去將個責任突然之間就擺喺同路人身上面，而較為即係放輕咗製造今時今日或者甚至乎促成今時今日嘅困局咧，嗰、那個罪魁禍首即係呢個北京政權共產黨咧就輕輕放過。我覺得咧喺個分析上邊咧，那個主次咧就即係調亂咗咯，係。 嗱，無論係李國能好，李柱銘講嘅嘢都係喺一個 courtroom mentality 出嚟嘅，我成日覺得係 courtroom 嘅即係打官司嘅人咧。通常都是這樣，即是我到最後尾，我想大家上過庭的可能都會理解的，其實到最後尾他知道那個官司沒得贏的時候，他就會在想跟著 second best way 是怎樣呢， scenario 是怎樣呢，他們是在想這些東西， 他是想幾層啊， 是的，他想幾層，那他會跟事主說喂不如認罪了，是 認罪跟著求情，認罪跟著求情，判刑就會 希望減了，還怎樣都釘入了，是的，那他們是這樣想的，他們不會想就是不成功變成人這些東西，咁所以我就話，即係我冇同李柱銘傾過，亦都事後亦都冇同佢傾過，究竟佢點解會咁講？我就係話，如果你問我個立場，就係我反對佢呢樣嘢。我亦都可以批評，就話而家呢個時間講呢啲説話係挫傷香港人嘅抗爭嘅積極性嘅。但係你話係咪去到否定曬佢所有嘅嘢咧？我又覺得未必，未去到嗰一步。係咪？即係等於而家好多時網上嘅路線嘅討論係可以嘅，其實。我嗰日同阿羅冠聰講完座談會之後，我哋都會傾下究竟即係可以即係有啲咩嘢咧咁。咁啊，何秀蘭上嚟，何秀蘭六一二又有啲嘢我都有意見，我都公開講過嘅，我都啊，我唔會話喺背後走去督人哋，喺台面又另一套。 因為我哋喺節目嗰度講， 我喺節目講過嘅係啊。咁但係我都同阿何秀蘭講就係話，其實邊啲嘢可以即係有啲空間可以再做多啲咧咁。即係我成日都話嗰樣嘢係和而不同，和而不同係乜嘢咧？就是無論大家有幾多 percent 唔同都好，只要我哋有一個目標係一致嗰陣時候，你就要爭取大家一致嘅嘢喺嗰一點裏面大家合作。除非你話佢徹底否定到一個地步，就係我連呢個人嘅政治誠信我都懷疑嗰陣時候，咁你就要提出一個嘅好清楚嘅一個嘅即係諗法，就係話即係哦，原來佢做呢啲嘢係破壞個運動嘅咁。咁當然，我覺得係會。大家驚失敗嗰時候就會好多呢種咁樣嘅情緒出現，但我睇到香港人係一路成熟緊嘅，其實比起散運之後，那個變化係好大嘅。其實我覺得係因為正正就係經過散運嘅低潮，大家都付出好大嘅代價之後，發覺原來咁樣係好大鑊嘅喎。咁已經大家就知道唔可以再重蹈覆轍。所以我覺得係點解最後尾我哋會講翻呢件事，亦都係咁嘅原因。即係唔係話嗱，就算。有很多人即對我們用盡千方百計 去斷章取義去攻擊我們抹黑我們都好，其實我們很少公開去回應那些人，你留意一下， 我就算回應都是不具名，我們講回 以事論事，我們 做事的方法，我們想的事情，這樣是 是啊，即是我覺得如果現在去到現在都是要用這個這樣的方式，即是說如果總之一句說話，人哋唔贊成嘅嘢，你就要去即係咁樣跳出嚟去徹底否定嘅話咧，就唔一定係喺個運動裏邊有好處咯。我相信而家好多人都知嘅，其實呢樣嘢咁而已經殺到埋身，嗰個拘捕亦都不限於話淨係邊個，佢個網已經睇到你噶，好清楚嘅其實。 同埋 和李飛嘅代表都係拘捕嘅對象， 不斷擴闊 都係判監嘅對象， 係 嘛？就算你話將來，就算唔一定係任何一啲所謂。他覺得激進言論，可能我哋呢啲都會被人拉嘅，其實都會有國安上嚟，即係問你嘅，係嘛？點解你講啲咁嘅嘢？ 差唔多寫包單㗎啦， 係啊，已經 我哋有曬心理準備㗎啦。 個網已經係大到咁嘅地步㗎啦，係啊。咁你諗下啦，即係如果個網係大到咁嘅地步嗰陣時候，你究竟係想越少人企出嚟好啊，越少人去敢於發言好啊，定係 鼓勵多啲人繼續企硬，然後講出佢哋 speak their mind， 講出佢哋心裏邊所諗嘅嘢咧。我覺得反而後者係緊要咯。如果唔係嘅話，佢一路一路逼埋你，然後兩邊夾，兩邊一夾嘅話，你中間嗰陣咪散咯。其實就係，而呢個兩邊夾嘅形勢其實已經形成咗咯。我覺得，所以每一次我自己即係很多時候有時忍不住咧，講咗剩咗一兩句咧，我都好後悔嘅。其實，即係有時候我會諗下，其實喺節目裏邊盡量慎言，即係唔好去，就算無論人哋對我講咗啲咩，做咗啲咩嘢都好，我都盡量少提、少講、少剩，係嘛？亦都當抹咗佢咁啊算啦。咁我希望就係呢個，亦都係即係未來一年，我哋咩都冇嘅，除咗 solidarity， 即係我哋節目一開始所講。 同埋真係今次個運動帶俾我哋好重要、好重要一個遺產，或者好重要嘅一個即係得著，就係嗰種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喺實踐嘅過程裏面，我哋試用唔同嘅方法嘗試係去延續個運動，對得住手足之餘嘅話咧，係去試啊，去試唔同嘅方法啦，係。黃色經濟圈又好，你話支援前線嘅手足又好，最勇武嘅手足又好，守住議會戰線又好，無論係記者朋友繼續係去即係追求真相，去到最前線抵擋住警暴，係去即係將警暴呢啲咁樣咁醜陋嘅面孔向國際社會係去暴露又好，其實我哋有好多唔同嘅角色，亦都係因為呢啲好多嘅工作令到我哋係好忙碌嘅，即係嗰種其他人嘅實踐或者其他人嘅政治參與。是不是滿足得到你的要求，但是是不是需要用到一個不合比例的批評，或者 是往死裡打的那種的批評啊，或者是動輒地說你這樣呢就是賣港賊呢，這樣我覺得真的要小心咯。不是說對保皇黨建制派啊，即民建聯啊、工策會啊這些這樣的同一個方法去對待咯，我就不是這樣看咯。 同埋有時候我覺得就算年紀幾大都好，都會犯錯的，其實真的有時候有些說話在個記者的討論裏面，他會即係一路咁樣嘅邏輯一路推論下去咧，可能就會出咗嗰啲說話出嚟。所以我話，當然李柱銘對中共嘅認識，有聽眾話可能太過正路，好容易中伏。嗱，呢個我認同喎，反而係，即係佢可能仲係諗緊八十年代嘅中共，佢睇唔到呢個習近平時代嘅中共係嗰種嘅 ruthless 嘅程度。可能是的而且確是啱的，其實即所以我就係話討論嗰件事，反而你咁樣去睇咧，可能你就會睇到佢有一啲嘅弱點。你有我有，其實任何做評論好參政嘅人，點會冇弱點嘅啫？ 同埋我係有盲點㗎，我哋過去嘅經驗係會令 我 睇事物係有盲點。 你唔好信佢啦， 所以就係話喺個運動裏面反而試唔同嘅方法嗰陣時，可能就會令到反而係有一啲。好特別的情況是會試到哪些方法才可以令到運動向繼續向前推啊，是。 所以我覺得沒有我們的成功的基礎，其實一早已經在這裡了。那個成功基礎就是一路和勇不分走到現在嘛。而中共對此是束手無策，唯有老羞成怒，就是用這個國安法來重炮出這個核彈嘛。所以跟著下來，其實答案在自己心裡面，其實今集時間差不多，下個禮拜再見，拜拜。